开我一口，让我大声怒吼，就让那强冷的寒风它用力吹着我，能不能将你从我心中吹走？ 心一发就难回头，一个人

伤痕只不敢肆意不敢回首，我们都经历父亲经历的挣扎，他的割舍是无言梦回忆茫然失落，只有悄悄等着父亲的动容，感觉他神色最荒芜挣扎，他的歌声是无言梦回忆。